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唆使联合国秘书长写信给安理会主席否定我国发射卫星权利一事2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我国依据关于登记向太空发射的物体公约，经过合法手续向联合国正式登记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4号。这是世界公认光明星4号是个贡献于人类共同繁荣的财富。可是今年6月15号发生了一起不正常的事情，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写封前言不对后语的信件给安理会主席，说朝鲜是依据关于登记向太空发射的物体公约，于2016年2月7号登记向太空发射的物体，并向联合国成员国通报了其情况的。可他又说传告安理会一种理解，即朝鲜的上述登记不过是依照公约的技术程序，对朝鲜的上述发射不赋予任何合法性和正确性。制造并演出这种既不与联合国秘书长职责相符，也丧失联合国活动公正和独立的荒唐把戏的，就是美国。美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是指控国际法所公认的主权国家的自卫权和合法权利，炮制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动用种种非法而强盗般的手段和方法来一定致使主权国家窒息。美国最近又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投入各种战略资产，来把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形势推向极端状况，而且加大对朝制裁施压骚动的力度。现实再一次证明，我国所选择的关于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的兵棋路线是极为正确的。我们对于对话和物理措施也都做好准备，还拥有它所需的一切。美国要正视我国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做出决策，撤销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只要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继续下去，我国就将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一步增强自卫和遏制力，不管谁说什么，都将继续行使堂堂的和平开发宇宙权利。